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说当时代把一项任务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渺小。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知道说好，如果现在就你知道说现在有一个问题，然后社会的体制是需要由年轻人发动的，那需要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声音的，那刚好有这个机会，你千万不要觉得事不关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议题新贵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哈。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邀请到一个非常大的大来宾，他长期投入各种社会议题，然后对在高雄市议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那我们先来请这位我们的议员来替我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嗨，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员黄杰。哇，我是第一次上这个学校的广播电台，觉得非常厉害，好专业哦。 谢谢议员。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边是我们学校传艺系的，算教室啊，那我们也是特别去跟传艺系解释，其实这边也蛮谢谢传艺系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空间的。那其实跟议员也好像也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之前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那个龙龙的脱口秀上面，对，然后后来又辗转，然后在其他地方有见过，就真的很高兴这次又可以邀请到议员可以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做见面跟访谈，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跟很新奇的经验。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问题了。那想先请问一下议员，就是您曾经担任过台大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对，想要请问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想去担任这个职务呢？那有没有一些里面的其他委员啊有讲过一些特别惊人或者是特别不同的言论，例如说歧视啊之类的这种言论出现呢？ 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很关心性别的议题嘛，不管是参加学校就自己有筹组一些女性主义的读书会，然后做性别的研究，就所以在学校其实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缺，然后可以透过选举来担任学校的性平委员的时候，当然也是很有兴趣，因为很希望说可以为学校再多做一点事情，让校内的性别平等的空间然后环境都是越来越好，所以那时候就去选举了那是我第一次选举，所以我其实我选议员不算是第一次选举，如果真的要说透过选举选出这个制度的话，其实是在校内的性平委员。那时候在这个因为他的任期就是一年而已，很短，那一年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争取时间，那在里面实质的推动一些事情，像是说那时候有一些新的校舍正在新建，所以很希望说新的校舍里面都是包含性别友善厕所的，那时候也跟总务长很直接的希望说我们可以争取这个，但很可惜学校就是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阻挡我们啦，那时候是说可能预算的问题啊，然后 学校里面学生的接受度啊等等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考量。那我认为其实你提供给友善的空间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你要先于大家，而不是等到有所有的每一个学生或老师都接受了你才来做，那对于需要被保障的那些弱势都已经是太晚了。对，所以那个是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推动比较困难，但是是在学校里面又很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就包括说学校有一些性别月啊，就是让男生也可以穿裙子，然后来象征说我们支持多元友善的这个校内环境等等。那惊人的言论其实还好，主要是因为会当到性平委员，要么你就是已经有足够的性别意识，要么他基本上是学校里面的教职员。那作为学校的老师要担任性平委员，你总不能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杀猪吧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然后担任性平委员，那样太讽刺了，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就是这种真的观念非常奇异的状况。 老师对于这部分的先辈知识算是都还蛮充足的，对，也不会有一些很令人错愕的言论。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议员，就是您在就读硕士的期间，那休学期间有做过记者，那想请问一下议员为什么之后没有去回任记者，那是选择就是选举从政的这条路呢？ 那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啦，就是我先休学，先去当记者，之后就是开始跑政治线、跑环境线，然后希望说透过记者的这支笔，可以讲一些我想讲的话，然后用一些更细腻的观点表达年轻人的心声。那后来是因缘际会，有一个机会说可以到立法院里面当幕僚。那我在当幕僚之前，本来就是当记者的时候就是跑立法院的线，所以其实对立法院的生态是熟悉的，只是说都是隔着一个距离，从记者的角度再看里面党团的运作。所以后来有机会直接进去成为法案的助理，然后进去开始从事，就是直接自己动身起来做这个议事的工坊。我当然觉得说有机会可以更深入的走进体制，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毅然决然可以到立法院里面，我就走进去了。那只是说从立法院的助理到从政，就真的自己浮上台面当一个台面上的公众人物，这其实又还有另外一段过程啦，所以其实是三段不同的阶段。那幕僚到台面上中间，其实我又回去念硕士，因为我认为说我希望推动的议题还是需要有更充足的一个基本的知识跟逻辑的训练，所以回到台大念公卫所，就希望说我在公共卫生还有环境领域上面的知识，还有一些法规政策等等，是这样的公共意识是足够的，但是不能光凭这些意识就想要做更细腻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硕士班的时候还是接受了很多训练，希望说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是非常足够的。那在后来当然也是因为时代力量那时候需要有人回到高雄选举，所以我是算是被邀请的，不是我主动说我想要从政，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公众的政治人物。因为其实我个性蛮低调的，就是比较喜欢做幕后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突然要我当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我也是想了一下，觉得说我真的适合吗？我没有这么强的表现欲，然后也没有觉得说非我不可，但那时候的确就是有被说动啦，被说服说一定希望我可以来肩负这个责任，然后为新时代的年轻的这个世代可以做一些表率。那我觉得说好，如果我可以拥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来为大家做一个表率的话，我就试试看。所以那时候也没有说得失心特别重，觉得说甚至我还觉得我一定选不上，因为就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人脉，然后也不是正二代，就是很纯粹的素人，更何况原本只是一个研究生，突然要这样下去选举，其实是可能跟社会的想象的那个政治背景落差很大的，那只是很幸运， 整个可以说完全跳脱你的计划，完全就是不期而遇，然后就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其实有一句话我听过，他们讲的非常好，你要做改变，除了在体制外，其实真正你要做成最大改变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走回体制内，用体制内的方式去改变它，这样会是最快，然后最有点像是一个捷径，可以让自己想要做的议题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充分的被发挥。 对，其实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说当时代把一项任务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渺小。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知道说好，如果现在就你知道说现在有一个问题，然后社会的体制是需要由年轻人发动的，那需要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声音的，那刚好有这个机会，你千万不要觉得事不关己，然后也不要觉得你做不到。 永远就要相信自己，就是动那一点点能力，然后尽力去做，那能做多少是多少了，至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伟大的改变，但至少也可以在某些层面上面去做到部分的撼动，或者是在别人心中去种下一个种子，或是燃起一点火苗，让他可以继续往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想要请问议员的部分是，黄杰议员在做整个在做议员期间，好像也没有特别分区，有点像不分区议员的感觉。 对， 那么多的陈情案，那就想要请问一下，一个陈情案，他从接收一直到 结案，他会走过哪些流程？那通常会什么会是怎么样做呢？ 因为其实陈情案的类型百百种，比较大的像是比较常遇到的是地方上的交通的状况，像是说哪边的红绿灯有问题，哪边的交通设计需要改善。那这样的这种比较大会生活实际遇到的这种陈情，当然就是我们先去会勘，那了解现场的状况，然后邀请相关的局处在现场，我们一起讨论出一个方案，认为说这里到底是红绿灯要开几秒，那到底要设置在哪一个路口，然后甚至再细一点，到底要那个红线你要画几公尺，就是我们在现场都会做，就是现场讨论完，那做一个裁示之后，那就再请局处去交办，那我们再来追踪到底有没有照我们当初的决议去做。那其实陈情案还有很多种类型，像是说要有人揭发弊案啊，有人其实违反利益回避的原则啊，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是很大的，就是希望说这十年内希望可以推动一个治水的工程，这种是很大的，或者是更小一点的，像是说有些什么邻居吵架啊，觉得说隔壁的狗太吵，那希望我们去希望我们请环保局去开单等等，这种很大到很小的都会有，所以不会说一定要有一个 SOP， 因为每件事的处理状况都差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都是因着每一个案子，然后去找一个最适合的安排。那我觉得议员在这个中间最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监督局处到底有没有照民意去做，因为很多时候局处就会说哦，这个我们做不到，那他们就不做了， 就直接摆烂然后 踢 球啊之类的， 是否是非常怕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到这个监督的角色，要求他们，这时候他们是他们责任的，就不能放水，然后就不能装作没看到。第二个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因为很多时候市府的立场跟民众的立场差非常多，很极端，像是市府当然要站在说，像是要修一棵树好了，有些民众会觉得说这一棵树我就是直接把它砍断好不好，因为它在我家面前，我觉得台风天很危险，然后阻碍我的视线，甚至是风水，这个都我们都遇过。那对市府来说，当然会由他们市容的要求，那对护树团体来说呢，就会觉得说每一棵树都是宝贝，你不能过度的修剪，所以绝对不容许断头树的存在。那在这么多方意见不同的时候，议员的角色就很重要，到底怎么样修是让大家都好，就是可以同时保持市容，同时照顾树的健康，然后有绿美化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影响市民的 视线跟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就是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要花很多心力去做沟通，那我觉得这是议员一个很重要要培养的能力， 因为像是在各个完全不一样的意见中去试图去把他们两个可能从原本很分开却慢慢去让他有一点点交集， 没错，就是要找一个大家都原本都是空集合，你要让他们有试图的有一个集合， 对，让他们有一点交集，那有了一个简单的共识中，可以说是非常花心思，然后要一直去思考。 而且我觉得议员做到现在啊，这题外话，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最需要培养的就是耐心， 他人的意见他会呈现一个三角对立的状态，所以有时候处理事情真的是对， 议员真的不能比民众还没耐心，就是当你没耐心然后想要赶快把事情了结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因为人家会来找议员其实就是因为他现行遇到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没有办法照目前的法规或者是现有的制度就可以一一的去说我填什么表单就解决，一定都是很复杂的状况，所以议员一定要很有耐心，首先要听懂别人在讲什么，然后再来你要回馈一个你觉得可以达成的方案，然后一步一步陪着这些陈情人走过这个很辛苦的过程。 对，可以就是变成说，因为其实他们很多来澄清的人，他可能已经其实也不可能不是只走过一个服务处，可能走过很多服务处， 没错，真的， 对，然后打过一堆 电话，他们是走投无路了， 没错，就是真的是很没办法，他其实花的耐心可能比议员或者是政府单位在做的那个心思还要来得多，他可能也等待很久，只是觉得说这个议员有希望，所以我去找他去请他帮忙。好，那接下来想要请问是，议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然后就是 一大堆事情的一个工作。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到处跑嘛，那也不会只有服务自己的选区。那想请问一下议员，在担任在现在已经两年多的时间来，有没有觉得曾经觉得说，哦，那么我不如回去做记者算了的这种想法？ 还不到两年啦，到今年的12月25才是正式满两年。那其实这个想法我一直都有欸，因为这真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因为其实因为平常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很多很杂了，然后也很需要耐心去处理这么庞大的这些各个案子的状况，但同时呢，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情绪劳动的工作，因为你在地方上会遇到不喜欢你的选民，然后会遇到一些没有给你好脸色看的选民，那同时你还是要微笑以对嘛，因为你知道说虽然你们无冤无仇，但是他可能会因为一些偏见，一些媒体的灌输而对你有很多的误解。那这种时候其实是我最觉得最难过最辛苦的时候，因为觉得哦，我也是好好的一个人，然后也是很努力，然后很想要把我的事情做到最好，但是却还是要遭遇到这样的待遇。那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情绪会有点过不去，觉得说我也是人呢，这到底为什么要，就是好好人生父母养的，到底为什么要接受你这样的对待啊。对啊，那就其实很需要自己消化，然后代谢掉这些情绪，所以的确有从中，就是中间有一度很想放弃，但是就是想一想又知道说受我帮忙的人都会很希望我坚持下去，那我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挫折，然后就不去看这些很希望我可以做更多事情的人民。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就很辛苦，然后每天都在跟自己对话，都要提醒自己你要更好，你要更正面一点。那但是同时也要告诉自己，政治工作已经是一个需要做大家的堡垒的底线，如果连你都撑不住了，那还有很多需要帮忙的人怎么办？所以要一直提醒自己说，政治工作绝对是要最后放弃的那一个。所以就是要告诉自己要一直这样走下去，所以目前担任到现在都知道说，即便中间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但是那个丢掉了就不要再拿回来。 因为它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做一个消化。但像因为我之前也在其他的服务处去暑假的时候去打过工，所以其实可以去我那个时候会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觉得说他有的时候不是真的讨厌你这个人，他只是他可能只是把你当做一个例如说你在社会议题上的某一个立场的一个团体里面的发泄对象，所以他就会透过这样子跟你讲，然后去感觉上他就会觉得说他是在跟这个群体在沟通，可能只是因为议员啊或立委他是属于比较有名或者是大家比较听过的角色，或者是在某个议题上面的领头者，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其实听到当下真的很难过，但是你还是得微笑的看着他，就去耐心跟他解释。 因为遇到比较激烈的，像是你拿一些传单给他，他会当面撕掉然后丢你，然后也有遇过比中指的啦，骂脏话的啦，然后就是看到你就把你当很像很一些嫌恶的工具，一些动物等等的，你是虫子一样，就是避而远之，这些其实都有。但就知道说这个的确就是要这样想，就是把自己异化，把自己想象，知道说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邪恶的代表，但他可能没有真正的认识你。 就变成说我们尽量去沟通，然后尽量去理解他，跟他慢慢的解释，那他如果听不进去其实也没办法，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其实也算是一个民主社会，他可以去决定他想要怎么样的表达，但是我们就是尊重，那尽量去有机会的话就帮助他。那世界就这么小，说不定哪一天他说不定陈情案跑了很多地方没办法又跑回来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没关系，还是帮他一把，就是尽量去以德报怨，就是他说不定有一天会，就是只能用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他说不定有一天会慢慢改观的这种方式去对待他。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议员，就是求学过程中是受到了什么启发，所以才会决定说好，那我接下来就觉得开始往社会议题的走向，社会议题去走，甚至到后面去从政呢？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而不是特别的一个事件，是累积起来的。就是 可能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看新闻，那看新闻的时候你当然会有很多很冲击的时候，像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三遇到那个311，就是日本的大地震，那时候就很觉得说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就有这么多人在受害。那然后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关注核能的议题，就是知道说台湾也是同样的地理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风险。那大学之后当然就更开始关心各式各样的环境的议题，那还有包括说那时候的土地正义，就是美丽湾那时候东部在盖美丽湾大饭店，那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到底从中间有没有不公平争议的时候，然后就一个一个关注，就发现说哇，这个社会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或许在高中以前大家都是只有在学校里面念书，那是一个很说实在就是一个很温室的环境，大家会就是好像活得很好，但其实 就是告诉大家你就是念书，你没有别的选择， 没错，但其实外面有很多事情不好。 对， 所以就是一个一个关注起来，我才发现现实生活跟我们处在的环境还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然后弥平这种好像我们被隔绝在一个很保护的环境里的。所以那一步一步走到我就开始关心嘛，然后就开始走上街头。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很常上街做一些就是跟着大家做社会运动，然后还有就是最大的一个运动就是318，那时候我大三吧，就是那时候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打破我的一个同温层的时候，就是可能同学们都还是很开心的在讨论一些讨论要去哪里吃好吃的，然后去哪里玩，然后美妆，然后网购等等的，但同时就我又感受到社会有一股能量在酝酿，那所以我选择就走上街头，就是不要再活在这么小确幸的环境里，所以其实是一步一步走到就自然而然就到现在这个地方了。 其实说在校园里面去做这种关注社会议题的人，他第一本来就不多，那其实要凝聚起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318对我来讲，它有点像是一个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突然马上就聚集起来。但是现在可能反观很多的学校，其实我们算这种关注社会议题的人算蛮异类，或者是真的是很小圈子，所以其实可以谈的人又不多，所以大部分时间可能就只是几个人在奋战对待一个大体制，所以走起来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辛苦，而且做了有时候大家可能也不了解你做了什么，然后最后又没有办法给你被骂的时候又骂回到你身上，但他们却不知道中间有很多的很多的心酸在 这里面。對，所以可以说怎么说呢，我们的社会的社会议题的关注，其实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去知道，让更多人他可能知道某一个面向，他不一定要每件事情都关注，但是每件事情他哪一天发生了这个他有兴趣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帮为大家奋斗，或者是为大家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效应。对。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对您来说，在离开时代力量之后到现在，有什么样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很自由吧。因为有一个党派的时候的确当然还是有一点束缚，那当然那个也是也是一个团体的表现啦，就是可能党中央是什么政策你就是要跟着做嘛。那我觉得现在无党无派就变成说我想要讲什么话，想要发表什么立场都是代表我自己，所以现在是算是一个蛮自由然后很放飞自我的状态。对，但对啦，这也是蛮符合我的个性的，就是喜欢很自由的做很多事情。 对，这样比较有，因为有时候会有这种党纪处分啊之类的问题，确实，但是在有时候没有政党，不是会就是变成说少了一个支持的力量嘛，或者是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你的政党是跟我的 志趣的跟我的兴趣或者是跟我所认同的理念是相同的，所以而去投这个候选人。那这样子会不会对你来说就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说有一点点失去某一方的支持的感觉？ 当然有政党跟没政党就有好有坏嘛，一定是一体两面的。像我刚刚说的离开的好处就是无党派就是很自由，但同样的我要扛起的责任就更大了，因为没有党派的支援的确就是会大家会更不容易认识你这个人，因为当你没有比党更凸显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党派可以互相支援，可能好的话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这也是在台湾，再加上台湾是党派政党政治嘛，所以政党的这种在政治上面的光谱是很鲜明的。只是说，所以我现在就要更努力的要证明自己在政治上面也可以有一个立场的存在，然后要更努力的让大家知道我个人的价值是什么，那我落在什么样的光谱之上，这就是现在比较吃力的部分了。那的确大家，因为其实台湾人投票的习惯就是看党派直接投嘛，对，所以没有党派的话，的确就要更凸显我个人的样貌给大家知道。但我觉得，虽然离开了，虽然没有了党籍，但是努力的程度并不会减少，然后我个人的立场跟价值也没有改变，所以现在只是缺一个管道跟一个品牌，等于是说你没有一个品牌的包装，你要靠自己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就等于自己把自己重新塑造一个品牌，从底打起。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要请问一下，议员接下来有，例如说可能接续上一题的部分，会不会有想加入其他政党，或者是有其他的目标的规划想去执行、想去做的呢？ 目前没有就是毕竟刚从一个政党离开，然后就马上加另外一个政党，可能观感不好，然后也又重新要进到一个规范里面。所以目前我还是会倾向就走一个很自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是可以自由的表现我想要支持的议题跟想要发声的立场的，就是反而就是没有包袱啦。对， 就是让自己也回归自由，然后沉淀一下，那喜欢这个自由当然就可以，我们就是继续去享受这个自由，去享受它，去做它。但如果说觉得要回归或者是想要去加入哪个群体，其实也不是不全然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因为有了群体会让你有很多的伙伴。那在现在一个人自由的状态，其实可以做的事情会更多，会更多元化。 但我觉得虽然现在是无党籍，但其实自由不代表孤单，因为我在即便在之前在时代力量或是很多党派里面，都还是有愿意一起推动某个议题的一些好伙伴，所以这些伙伴我觉得突破超越党派这个限制，其实是还是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的。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政治路上一定要隶属某一个团体，你就是永远只能跟这些人一起打拼，而是只要大家可以支持同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分工合作，那大家就是伙伴，所以政治路上其实一点都不孤单。 尽量每次不同议题就去找不同志趣有合的人，就大家团结起来去把一件事情完成，这感觉上就是政治所要做的事情，让大家团结起来，然后去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对，没错。 对，或者是很小很小的问题，但它很复杂， 那可能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一起去来想，那去把每一件事情，可能一个人做会漏掉很多东西，但是很多人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慢慢的被补起来。